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Morning everyone、 We might really do LA. Maybe you have something else in mind?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男孩地带的《你的画面》。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的电影《憨豆先生》当中的开始曲。这首歌曲最前面的那句台词正是来自憨豆先生，是一首在电影当中很容易被大家遗忘的好歌曲。我认为即便是放在男孩地带众多的经典代表作之中，这首歌曲依旧能给人带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憨豆先生当中的插曲。 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不是能瞬间想到憨豆先生憨态可掬的形象呢？接下来要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奇幻人生》，这是一部俄罗斯套娃结构式的电影。这部影片把说故事的人和故事的主人公放到了一个时空里，充满了创意。这是一部文学性很高、剧情不俗，并且呢又非常感人的电影。这部影片2006年上映之后还被提名过金球奖，插曲也是非常的好听。 I want you. I can do 真心的到喘不过气因为到快要窒息我要去的梦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嘿扫不了对一时间打开手机就开那对波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去大点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的抱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感染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 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Tension mak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Sevilirken bilmedin mi? Ben söylerken gülmedin mi? Falımızda hasret var, ayrılık var demedin mi? Anlamazdın, anlamazdın. Kadere de inanmazdın. Hani sen acı veren?Kalpsizlerden olamazdın Dilerim ki mutlu ol sevgilim Ben olmasam bile hayat gülsün sana Günahım boynumda ağlayan bir çift göz Bıraktın arkamda La la la Boş kaldı sanma Acılar geçer zamanla Aşka tövbe demem ben Görürsün sevince yeniden Anlamazdın, anlamazdın Kadere de inanmazdın Hani sen acı veren Kalpsizlerden olamazdın Dilerim ki mutlu ol sevgilim Ben olmasam bile hayat gülsün sana Günahım boynumda ağlayan bir çift göz Bıraktın arkamda La la la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是一首土耳其语的歌曲，来自土耳其电影《寂寞芳心》。 即便是没看过这部影片，但是我们一听到名字《寂寞芳心》，马上就能感觉到这是一部爱情影片。但是呢，这部影片并不是我们看过的大多数影片的那种完全的爱情套路。它让我们明白，爱情是存在的，但是生活当中不会有那么多那么美好的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迷惑。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来自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做《隔窗未了情》，它讲述了一段回忆、两段故事、三段爱情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旋律来自电影《南极大冒险》，这是一部人与动物互救互助的故事，结局非常感人。我们选取的也是影片当中的片尾曲。很多影迷表示，在观影过程当中，当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瞬间泪流满面。整部影片的配乐由马克·艾沙姆制作，非常的恢宏。

When you 下来要介绍的这部影片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相信很多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群真挚好友的听众都会喜欢这部影片，那就是韩国电影《阳光姐妹淘》。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曾经是中学七公主三内小团体的成员25年之后再度重相逢，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记忆的故事。小团体的名字正是来源于下面这首歌。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

Siamo soli。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黑手党只在夏天杀人》，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恐怖啊，但是这个风格呢却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清新可爱的。少年的成长与黑帮的演变同时在进行着，阿图罗的生活深受黑手党和时局的变化所影响，但是通过孩子的双眼，一切又变得那么的有趣而又不乏深思。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非常的有趣，那就是日本电影《鱼的故事》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影片讲述了四个时间段，四段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生活的片段，四个看似独立的故事，可是冥冥之中却被串联在了一起，枢纽正是这首歌。而实际上的确有那么一首歌曲，在电影拍摄的时候，为了符合剧情，藤斋和义特别创作了一张专辑。 I'm not afraid to die.